了厚重的历史中国。 声音里的颜色能装点我的生活吗？ 这是绿色的声音，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。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可很难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7.6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本市晴转多云，午后有2、3级兼4级的偏北风，大气干燥，请注意防火。预计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在10度左右，气温将逐渐升高，但早晚气温仍然较低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转多云，偏南风2、3级兼4级，最高气温10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0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晴，南转北风2、3级，最低气温-2度，最大相对湿度7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吴良咬着牙关爬进树林，一抬头，怎么那么巧，还真有个歪脖树。他把腰带子、狮子畔都解下来了，把绳套拴好了，两膀臂一攒劲，把身子低了起来，把脑袋就塞套里头。他就觉着咽喉一窒息，简直是不通气儿了，眼根往上一翻，时间不大就失去了知觉。正在他要断气儿的这功夫，从树林外来个人，这人抢不起身过来，把绳给拉折了，说来的这个人是谁？正是双边将吴良的亲哥哥，老英雄剑侠吴真。这个吴真，咱们在前套书说过，在卢沟桥一剑削三手，单掌贺军帆，救过赶考的举子。那时候他想找朱元璋，没找着。老头把举子们救过去，喊了一声：“真主，我吴真救驾了。”喊完之后，回到京西长辛店。没过几天，风声透露出去，援兵就来抓他，把老头吓得没办法，36招走为上策，隐姓埋名，藏在北地燕京，就躲到吴良的镖局子里去了。吴良宝这只镖，吴真是听说的。哎呀，一听说我兄的敢给人家签订合同保这么一只重镖，这要出了差错怎么办呢？这就叫事亲三分相，是火热似灰呀。当哥哥的能不挂念兄的吗？老头一想，我待着也没事儿，正好我避避风，暗地之中保护我兄弟，这是一。另外一样，我看看吴良所作所为怎么样，是不是按着我告诉他那么办的。这是当哥哥的一番苦心呐。在这燕路之上，老侠吴真都是暗地跟踪，发现吴良见山不拜山，见倒不拜倒，专横跋扈，把老头可气坏了。心说你看着没，早晚你得碰个硬钉子，我不管你，多是你栽了跟头碰了钉子咱们再说。 今天在七雄山这，老头也看得真切，严棍将项羽春一棍把他打倒，以至于他上吊，老头都在后边呢，把吴真恨得牙根都痒痒，心说兄弟你太可气了，该该呀，这是你骄傲的结果呀。那么再恨是自己一奶同胞，能不管吗？叫瞪眼瞅他死了吗？所以在这时候把双面剑吴良给放下来，老英雄把宝剑背好，给吴良捶打前心，爬索后背，窝把胳膊腿，好半天吴良才明白过来。谁呀、啊？谁？连他哥哥都认不出来了。吴真气的把胳膊抡起来，啪，给他来个嘴巴，打着他一扑了。当时清醒过来，哎，哥哥！吴良满面羞愧，跪倒在地，抱住哥哥的腿，哭了。哥哥，你快救救我吧！哎，老英雄一摆头啊。先帝呀、啊，该！我平日告诉你什么来的？不管多大的英雄，不管干什么的，骄者必败。这个道理你都明白，你为什么心里明白，腿打掉了？哎，我临行这是怎么告诉你的？不管你什么时候保镖。遇上什么场合，你见山得拜山，见倒得拜倒，这是绿林道的规矩啊。到了你这就改了，你可以一手遮天，你就忘了那句话，能人背后有能人，好汉背后还有好汉。今天你知道厉害了吧？哎，哦，镖人丢了，你懂得上吊，你懂得难过了，要不丢呢？我本应当不管你呀、啊，也罢，不管怎么说你是我亲兄弟，我也不能袖手旁观。往后你怎么办呢？可往后我注意就是，我看你将来怎么办，再有这么一回，我是一定不管。起来吧，吴良一起来，哭痛又坐下来，怎么呢？左腿受伤了。吴真赶紧把他的裤面给他挽上，拿出金疮铁扇散给他敷了药，又吃了止疼的丹药。吴真心里也不太痛快，怎么说他像个兄弟，心说占山为王这个山大王我认得，叫严棍将项羽春，你说你怎么下这个毒手？这是打到腿肚子上了，要打到硬面骨上，不是终身的残废吗？可嘴他没说出来，都包扎停当，把兄弟扶起来，用宝剑砍了一个树枝，这树枝也比较粗，让他拿着当拐棍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树林的左右湿喇子的背后有人探头缩脑，吴良一看呢，都是那些烫子手保镖的达官还有车老板，把吴良给气的，刚才我挨打你们都跑了，这会儿又回来了，都过来吧，你们看什么看？这帮人一瞅，哟，老侠客也在这，当时腰板就硬起来了，回来吧，老侠在这呢，山大王都走了，回来吧。这么一招呼，被喽啰兵赶散这些人大家都回来了，全把老侠围在正中，跪倒在地下，老侠客您帮忙，老侠客给我们出气，老侠客给我们报仇。唉，起来吧起来吧，报什么仇啊？哎，全怪你们的总镖师吴良， 要不见你们能得这么个结果吗？这么办，我凭着我的老脸拜拜山，如果山大王通情达理，许能把银子归还给咱们，人家实在不给我也没办法呀。啊，来来来，跟着我赶奔山口。你看吴真这个人说话留下退身步，越是高人越是这样，像吴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这种人才撒野呢。才等众人来到山口，吴真让他们站住，恐怕有失礼之处，把自己的衣服收拾好了，宝剑围在腰里头，来到山口切近，高声喊喝：腰带，哪位头目值班呐？山口上有人吗？七雄山的山口哪能没人把阵？这是有50名喽啰兵，为首的有个头目姓李，姓李的有个外号叫修刀手，这家挺能耐，那是严棍将项玉春很好的一个心腹人。哎，他领着人正在这站岗值班，你说呀，山里怎么来那么多人呢？哎，那不是保镖的镖师吗？要怎么都回来了？往下一看，离着这群人很远，孤单单冷清清，有一个老头，个不高，挺大个本了，胡须飘洒千辛，看这意思岁数可不小了，很有礼貌。这李头目也不认识，把身子探出来，啊，我说你谁呢呀？你在底下有什么话你快说吧。吴真抬头看见了，一抱拳，我这位头目，劳您的驾，能不能给我送个信儿啊？我要求见你家大寨主严棍将项玉春，能不能给我送个信儿啊？可以可以，不过你得道个腕，你谁呀？吴真一听，对，在兜里头拿出一张名片来，往上一递，这是我的片子。里头让个喽啰兵下去把片子接过来了。等这里头接过来一看，片子上印着金字，剑侠吴真。吴真怎么这么耳熟啊？啊，想起来了，这是当代的四大剑侠呀。他有个大师兄叫南侠王爱云，北侠唐云，还有个中侠燕荣，他叫剑侠吴真。这个了不得，都是武林高手啊。看着没要坏事，大概他跟保镖的那人认的。哎，把兵给搬来了，今天我们七雄山要热闹。里头心里这么想着，不敢怠慢，让当兵的把守山口，他撒脚如飞到聚义厅送信儿。在这聚义厅里头正在高高兴兴喝酒呢，严棍将项玉春把买卖做下来，18万雪花白银拉到聚义分赃厅的院里头，让胡大海过过数，老胡舔着草包肚子一五一十一数，乐坏了。现在朱元璋刚起事，要人没人，要钱没钱呢，有这18万银子做底垫，那可解决老的问题了。老胡一想，这回我再回襄阳，又有人又有兵又有钱，哎，里面三心，我老胡这脸算露足了。他是高兴，这些人跟着也高兴，重新排摆酒宴，在这块庆功。正这么时候，里头进来了，趴在银棍将项羽成耳边一嘀咕，把这片子往上一递， 向雨春接过这名片了一看，剑侠乌珍。这怎么回事？要说向雨春早就认识乌珍，还跟乌珍学过八卦拳，两个人还两辈相称，那是老前辈。但是向雨春心里挺不痛快，为什么不痛快？心说老侠客，你早不来晚不来，怎么这阵来了？甭问，大概你跟保镖的达官认识，你替他们撑腰来的。哎呀，老侠客，江湖的晚饭您白吃了啊！你要给他撑腰，故意以剑侠吴真的身份压我三分点儿，我向雨春还不吃这一套。要不说年轻的人压不住火，向雨春一拍桌子，喷站起来了。各位，大家先吃着，我到外头办点事儿。他也没跟胡德海、汤和、邓玉说，转身往北就走。严玉温、严玉武、廖永安、廖永忠明白向雨春的意思，一看大哥的气色不正，气呼呼走的，就知道有事儿。四个人也站起来了，让汤和邓玉陪着胡德海在屋，他们也跟出来了，一边往外走着一边问大哥怎么了。向雨春一回头，一五一十把这事儿一说，可这哥四个也不乐意了，怎么吴真干什么来了？管我们要银子门都没有。我这老头儿，哎，你想干什么？拿着你剑侠乌珍这张片子压我们，哈哈，压而不服。要真那么回事，咱不能答应他。和这五个人气呼呼的来到山口，命喽啰兵把寨门开放。向雨春点了200多人，就冲下七雄山。来到平川地，抬头一看，可不是乌珍吗？离着乌珍背后有200米，有好几百人，为首的正是那保镖的大官。向雨春一挥手，让那哥四个先站住，自己把衣帽整理整理，迈步来到乌珍的面前。别看心里不痛快，脸上不能露出来，满面陪笑。哎呦，哈哈哈哈，老前辈，哪阵香风把您吹来了？晚辈向雨春迎接来迟，当面恕罪，我这厢礼过去了。说着话躬身施礼。吴真呢，叫这兄弟做的不对，所以对人家向雨春得客气点，有求于人家呢，赶紧迈步过来，用双手相搀。哎呦，寨主免礼，寨主免礼。向雨春把身子直起来，我说老前辈，您来是有事儿吧？有话自管讲在当面啊。哎，一言难尽。来来来，我先给介绍介绍啊。扭向回头，他冲着吴良一摆手，过来。吴良不乐意过来也不行啊，拄着个拐棍一瘸一点来到前面。哥哥，看你那个模样，向寨主，大概你们不认识吧，这是我亲兄弟，叫双边将吴良，他是燕京城双翼镖局的总镖师。贤弟，这是银棍将向雨春，我的好朋友啊，还不过去见礼。这吴良一肚子气儿，心说把我揍了我还得见礼，又怕哥哥生气，勉强着过来撅着嘴行了个礼。向雨春看出来，哦，怪不得吴真出头了，闹了半天是他亲兄弟。你看吧，这事儿不好办了。 还没等向玉春说话，就听乌珍接着说：“寨主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不看鱼清看水清，一笔写不出俩武林来。咱们打拳踢腿的都供的是一个祖师爷，千不怨万不怨，都怨我兄弟经验不足，怨他这个人办事考虑不周，没有按着绿林的规矩办事，把寨主也给得罪了，您一股火才把银子给劫去。话又说回来了，话不说不知，木不钻不透，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啊！有道是不打不交啊。寨主，能不能看在老朽的份上，网开一面，把银子就给了他就得了。你要不给他银子，他这官司可打不起呀！啊，老朽这厢替他赔礼了。说着乌珍又给项羽春施了个礼。项羽春一听是什么？哎呀，乌珍呐，你这叫笑脸哈人呐你。就凭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十八万银子要回去了。哦，这是我把你兄弟给打了。如果你兄弟要把我打了呢，那事怎么办？项羽春越想越别扭，把脸往下一沉，老前辈，这可不行，不是我姓项的不开面啊，这银子既然我做到手里头了，我就不能往回退，这事儿我万难办到呀。吴真一听把门封得挺死。项寨主，算了吧，你看怎么办呢？难道就叫他这么回去吗？他要真蹲着监坐了狱，你就于心有忍吗？老朽我说了半天，无论如何你还得赏给我个老脸呐。寨主高高勺吧，哎，我再说几句好话。正在这时候，严玉文、严玉武在后头唰把大衣就闪了，在喽啰兵手里的一伸手，擦亮擦亮，两个人把刀取过来了，飞身行跳到当场。大哥，你闪闪，老匹夫，看在你的份上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吴真呢，你爱谁谁谁，我们干这个的就是吃这碗饭，吃进的东西不能往外吐，要想要银子连门都没有，在我们哥俩这说就通不过。吴真一听呀，够野蛮的哦，这要伸手，老瞎一摆手，让众人闪退到后面，把场子亮开。吴真一不慌二不忙啊，项寨主，哎，我真没想到啊，我好话说了千千万，临危得这么个结果，难道一说事先你们都准备好了吗？咱要讲理怎么讲都行，要讲就动手，我姓吴的还真不怕这个。老头说的把眼睛瞪唰，把外衣也脱掉了。廖永安、廖永忠在后头一看要伸手了，两个人把大衣甩掉，撸胳膊挽袖子，在喽啰兵手中把花枪接过来，两个人也蹦过来了。大哥伸手，要老匹夫的性命。项玉春一看脸儿撕破了，再不伸手也不行了，他并不大话，一转身把大衣闪掉，摁摁帽子，蹬蹬鞋，叭叭叭把大带连紧几扣，抬胳膊蹦腿，没有崩挂之处，伸手接过亮银盘龙棍。老侠客，不是我不给面啊，既然事情头赶到这儿了，讲不了咱们就当场动手，您是个侠客有能耐，要把我们哥五个给赢了，慢说要银子，凭我们七凶山我们也不敢拦着，要是赢不了我们哥五个，